和一位领导啊聊这个民族品牌，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的民族品牌做得越来越好，甚至很多品牌已经走向世界了，但是咱们的国人大部分呢还是会去选择外国牌子。归根结底啊，其实一呢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很多产品啊进步的空间还很大，而二呢就是确实很多的外国品牌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 那是不是说外国的产品就是一定比咱们国产的好呢？我看也未必啊。你看咱们的国产手机在很多欧洲国家市场的占比啊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是 咱们的老干妈享誉全球。而且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啊很多国外的产品使用的原材料都是来源于咱们中国，比如说很大一部分的羊奶原材料就是来自于咱们国家。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富平啊也被称为是羊乳之乡。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择喝羊奶呢？羊奶在国外被推崇的原因啊其实就是因为它含有了大量的钙质，而且羊奶的营养架构更全面，很多喝不了别的奶制品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喝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羊奶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带到了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原价258元一盒，现在是只要99块钱，并且呢订购两盒月度装的朋友，我们还要送给大家6勺6碗的青花瓷12件套。 哇， 是的，整整12件青花瓷啊，外加一整个月的羊奶，只要198块钱， 太棒了。 热线现在就来为您开通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也许200块钱就是咱们平常的订奶价格，但是现在呢不仅可以喝上一整个月的羊奶，还能够得到一整套12件的青花瓷套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羊奶给您补充一天的钙量所需，还能够给您补充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以及维生素 A、C、D、E 等多达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另外呢，还能够为您的身体内补充益生菌、植物甾醇和长寿元素硒，因为咱们是做到了金钻配方。而这么多的好处，划算下来的价格，每一杯啊只要6块钱左右。您说这钱是不是花得非常超值呢？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8937朝阳的王叔叔啊打进咱们热线4007106108，说这个你们瑞麟啊挺不错的，我喝了呢已经快3年了，感觉挺好的，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能做到一个中国的好品牌。好的，叔叔您放心，那瑞麟羊奶呢10年品质如一，每一盒羊奶粉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并且的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制作的。而且啊现在瑞麟羊奶呢也得到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所以在质量方面啊大家尽管放心。而且现在咱们的陕西瑞麟行活动呢仍然是在火热报名之中，您要是真的不放心的话，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报名咱们这一次陕西瑞麟行。那到时候呢和我一起去到这个瑞麟厂家，咱们亲眼看一看咱们的喝的这个瑞麟羊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99，成功订购2盒，还要再送大家青花瓷套碗12件套。算一下，每天一杯只要6块钱，想一想6块钱，您会拿着去做什么呢？坐几趟公交车，买2-3个包子，还是买几份报纸？这些啊，都不如喝一杯富含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的瑞麟羊奶来的实在。 是， 99块钱可以喝上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喝上1个月也不过就是198，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健康投资来得更加划算了。更何况咱们还要赠送给大家精致大气的6碗6勺青花瓷12件套，4007106108，4007106108。 没有错，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的朋友，一个电话，羊奶要多少我们给您发多少，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日期，请您放心。4007106108，那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15包独立包装，划算下来一杯就是只要6块钱。 对， 青花瓷套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那最后一点时间，99元一盒，一杯划算下来只要6块钱，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4007106108，订购月度装2盒，198元就赠送给您青花瓷套组12件套，6碗6勺，等你来拿。4007106108，4007106108。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24集。 姑娘像块石头，大顺忍不住气道： 我说你这个姑娘真是不知好歹，钦差大人现在没问你为何行刺，倒是担心你的性命，你还不开口。 如此说这位大人就是会好官了，笑话。 咱钦差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 同傅伦之流混在一起能是青天大老爷吗？ 哦，原来姑娘是位替天行道的侠女啊。 你别讽刺我，我是侠女又怎么了？ 那姑娘是在行刺贪官了？ 你不光是贪官，还是昏官、庸官。 你休得无礼，咱钦差大人可是一身正气，两袖什么来着？ 哎呀，两袖清风。 哦，对对对，两袖清风。 陈廷敬朝大顺和马明摇摇手，对姑娘说： 你说说陈某昏在何处，庸在何处？ 你进入山东，明摆那些百姓都是官府花钱雇的，你却乐不可支，还说谢谢乡亲，真是傻瓜。 哦，对对对，姑娘说对了，陈某那会儿的确像傻瓜。还有呢？ 百姓真有粮食送，推着车送去就是了，敲什么锣打什么鼓啊，又不是唱大戏的。你呢，还说多好的百姓呀。 对，这也像傻瓜。我更傻的就是称赞一仓里的粮食。 你最傻的是看见傅伦同百姓们相对而跪，居然还感动。你那会儿好惭愧的吧，以为自己不该怀疑一个好官吧。 我的确听山东百姓说傅伦大人是个好官清官。 哼，你不光贪昏庸还是瞎子。 姑娘说我昏庸又是瞎子，我这会儿都认了，可我这贪从何说起呢？你见我收金子还是见我收银子了？ 要不是傅伦把你收买了，你甘愿做傻瓜吗？ 依姑娘的道理，贪我也认了。 你的脸皮真厚。 姑娘，我佩服你侠肝义胆，可我不明白，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子哪来这么大的胆量？你独自游侠在外，家里人就不担心你？ 哪知陈廷敬一说这话，姑娘双眼一红，哭了起来。 姑娘有什么伤心事吗？ 姑娘，你误会了，咱们老爷正是来查访山东百姓自愿捐粮一事的。 知道，钦差大人已经查访过了，他见到百姓敲锣打鼓自愿捐粮，见到一仓粮食堆积成山，很高兴啊。我说你可以回去向皇上交差了，你多在济南待一日就得多吃3顿饭，那饭钱到底还是出在百姓的头上。 姑娘，我陈廷敬不怪你，恕你无罪，不过你得先待在这里，到了明日我会给你个交代。 这，哎呦，我说老爷，你怎么能这么同他说话呢？向他交代个什么呀？ 钦差大人别抬举我了， 你回去向皇上交代吧。 不，姑娘是百姓，我是朝廷命官，做官的干什么事情也得向百姓有个交代。 冠冕堂皇，这话你们做官的都是挂在嘴边上的。 陈廷敬不再多说，起身而去。姑娘仍被带回小屋，门外加了人手看着。不多时，外头传来悠悠的琴声，那是陈廷敬在抚琴。姑娘听琴良久，突然起身过去敲门。门开了，姑娘问门外看守： 大哥，你们钦差大臣真是位清官吗？可是我怎么看他糊里糊涂的？ 你是说只见他同巡抚大人在一起有说有笑，不见他查案子是吗？ 他除了待在行辕，就是让福伦陪着他吃饭喝酒，要么就是四处的走马观花。他查的是什么案子呀？ 傻姑娘，钦差大人查案子要是让你都看见了，那天下人不都看见了？ 大哥，我想见钦差大人。 哎呀，这都快天亮了，我们老爷这几天都没睡个囫囵觉。 姑娘苦苦哀求，看守听得陈廷敬还在抚琴，只好答应了，过去报与陈廷敬，把姑娘带了去。谁知姑娘到了陈廷敬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哭喊着： 钦差大人，求您救救我爹吧。 姑娘起来，有话好好说，你爹怎么了？ 姑娘仍是跪着，细细说了由来。原来这姑娘姓杨，小名叫真儿，德州灵县杨家庄人士，她家在当地算是有名的大户。灵县这几年大灾，多数的百姓饭都没吃的，县衙却要按人头收取捐粮。真儿的爹爹乐善好施，开了粥厂赈济百姓，只是不肯上交捐粮。县衙的钱粮师爷们领着几个人到了杨家庄，逼着真儿家交捐粮。真儿爹说以赈抵捐，死不肯交。师爷没好话说，气势汹汹就要拿人。村里人都是受过杨家恩的，呼啦一声围过百十号，把那师爷给打了。这一下可把天捅了个窟窿。师爷回到县衙，只说杨家庄闹匪祸了。第二天，师爷领着百号多人，刀刀枪枪地涌进了杨家庄。 衙门里的人帮我家洗劫一空，抓走了我爹，说是要以匪首论斩。早几日，我听说朝廷派下了钦差下来，就女扮男装，向蓝教告状。可我看到大人您甘愿被下面的人糊弄，就灰心了。我一直跟随着大人想看个究竟，后来我越看越气愤，心想连皇上派下来的钦差都是如此，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小女子这就莽撞起来，钦差大人您治我的罪吧。 真是无法无天。 陈廷敬十分气愤，真儿吓着了，抬眼望着陈廷敬： 大人。 哎，姑娘，老爷不是生你的气。 真儿姑娘，我不怪你，我是说那些衙门里的人。你放心，我会救你爹的。对了，你知道是什么人要杀你吗？ 我也不知道。 这就怪了，衙门里有人认识你吗？ 他们不可能认识我的。 不管怎样，你要小心，事情了结之前，你得时刻同我们的人在一起。 真儿叩头不止，声声言谢。陈廷敬叫人领了真儿下去好生看护，自己再同大顺、马明细细商量。第二天，陈廷敬约了傅伦一同游趵突泉，两个人都是平常服装的装扮，大顺、孔尚达和陈廷敬的几个亲随跟在后面。傅伦说： 钦差大人，要不是您来啊，我还真难得如此清闲。 官场上的人呐，清闲不清闲就看头上是否顶着官帽。我俩官服出游，就算是把趵突泉的游人全都清走， 也是清闲不了的。 钦差大人高论，我在山东可是一日不得清闲，也就一日没脱过官服啊。 朝廷就需要您这样勤勤恳恳的好官啊。 我来山东赴任前面辞皇上，皇上对我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时刻不敢忘记。 巡抚大人如此繁忙，拨冗相陪，陈某真是过意不去。趵突泉真是造化神奇啊。 是啊，趵突泉三眼迸发，喷涌不息，浪如雪雾，不论冬夏，冷暖如衣。 美景美酒，人间至乐呀。巡抚大人，我借贵地美酒敬您一杯。 哦，不敢不敢，再怎么着也是我敬您呢。同饮同饮。 您把山东治理得如此之好，就是皇上在此，他也会赏您酒喝呀。 还望钦差大人回京以后，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 廷敬自会把眼见耳闻如实地上奏皇上。 这个时候，大顺过来同陈廷敬耳语了几句，傅伦不由得有些紧张，却装作没事似的。孔尚达也有些着急，望望傅伦，他昨夜派去的人没有杀死真儿，生怕露了马脚，心虚得很。陈廷敬同大顺密语了几句，回头对傅伦说： 巡抚大人，那个行刺我的女子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属下已把她带来了。 如此大胆刁民，不审亦可杀了。 我看此事颇为蹊跷。对了，忘了告诉巡抚大人，昨日夜里有人想杀死这个姑娘，好在我的手下功夫还可以，没让歹人得了手。 竟有此事？ 说话间，真儿被带了过来。陈廷敬冷冷地说： 招吧。 我想私下向钦差大人招供。 你既然愿意招供，还怕多几个人听见吗？ 大人要是不依，小女子死也不说，您现在就杀了我吧。 福台大人，您看怎么办呢？回去审呢，我又实在不舍得这边的美景啊。 老爷，那边有一小屋，不如把人犯带到那里再审。 陈廷敬拱手道： 巡抚大人，对不住，我就少陪了。巡抚大人要是不介意，我就让大顺伺候您喝酒。大顺是我家里的人，我这里就失陪了。 哪里哪里，大顺请坐。 哎呦，不敢不敢，小的站着陪巡抚大人喝酒。 陈廷敬带着真儿进了小屋，匆匆地嘱咐： 真儿姑娘，你待在这里什么都不要怕，外头看着的都是我的人，我有要紧的事要办，从后门出去了。 原来陈廷敬早就派马明寻访张骞下落去了，自己这会儿假扮恒泰记的王老板去同朱仁见面。他从小门出了趵突泉，外面早有快马候着。刘景同恒泰记伙计们早对好了口风，这会儿正陪着朱仁喝茶。刘景见陈廷敬半天不来，怕朱仁起疑心，便说： 朱老爷，您请喝茶，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这么久。 朱仁知道自己要等的人被巡抚请去游园了，哪敢生气，忙说： 不放不放，你们望老爷同巡抚大人交往可是非同一般啊。 这个自然，巡抚大人还是京官的时候就同我们王老爷亲如兄弟了。 我同巡抚大人虽然没有交往，可我同孔尚达先生是好朋友。孔先生说巡抚大人从不同商人往来，济南这边有很多商人都想贴着巡抚大人，人家巡抚大人就是不理睬。孔先生在巡抚大人手下当差，同我交往起来自然也格外的小心，百姓心里又敢称，都说巡抚大人就是治理手段严酷了些，人呀倒是不谈。 朱老爷，咱们呢也是谈的投机，您同我私底下说句良心上的话，这个巡抚大人到底是贪还是不贪？ 哎呀，贪这个字儿啊，说起来难听，咱们换个说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可是古训呀。 使人呀，他就得爱财。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做生意呀，说的再多，不就是一个字儿吗？财。 哎，对了， 朱仁突然小心起来说：“ 哎呀，六经兄啊，我说的只是论职唱情，可没说驯服大人半个不字啊，这话说不得呀。” 俩人正说着，禅庭静到了，刘景马上站了起来喊道：“ 王老爷，您可来了。这位是朱家上后的朱老爷。” 朱仁忙站起来，俩人拱手过礼。陈廷静笑着说：“ 一仓的粮食我怎么敢要，一仓的粮食就是我们朱家的粮食。哦，朱老板，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既然都是朋友，就没什么隐瞒的了。王老爷同我做生意，也就是在同巡抚大人做生意。哦，此话怎讲？山东收成不好，粮食紧缺，巡抚大人不让山东粮食外流，这生意全由我朱家来做。难怪朱老爷开价这么高，您可赚大了呀。随行就是嘛，今年山西灾荒更是厉害，你的赚头也很大嘛。万一朝廷追查一仓粮食下落，怎好交差？我同巡抚大人是多年的朋友了，可不能害了朋友啊。王老爷，你请放心，朝廷来的人嘛，多半都能糊弄过去。好，就这么着吧，拿笔来。 陈廷静提了笔，不留神就写了半个陈字，忙将错就错，胡诌了漏相散人四个字，又在后面签上王昌吉。朱仁见了笑着说：“ 一单是一票银在楼上，王老板可有宴会之风啊。” 陈廷静谦虚了几句说：“ 朱老板，我还得回趵突泉去，巡抚大人还在那里等着我，若不介意，我给您在巡抚大人那里引荐引荐。” 朱仁自然喜不自禁，却说：“ 可是我听孔先生说，巡抚大人从来不见生意人啊。”“我不也是生意人吗？看谁跟谁呀、啊。有王老板引荐，朱某万分感激。” 朱仁拱手作揖不止，正要出门，忽见张骞同马明来了。朱仁是认得张骞的，非常吃惊，却见陈廷静拱手而拜：“ 小民王昌吉拜见知府大人。” 原来马明访遍了济南城，终于在大明湖的小岛上找着张骞了，事先已同他备了底。傅伦原想先软禁着张骞，等陈廷静走后再去参他。朱仁满心狐疑，却只得恭敬拜了张骞：“ 小民朱仁拜见知府大人。你们这是？” 马明抢着说：“ 我家老爷可是朋友遍天下呢。 朱老爷，可否容我同知府大人到里面说话？知府大人在此，朱某还有什么话说呀？” 去了间僻静房间，张骞依礼而拜，小声说：“ 德州知府张骞拜见钦差大人。 这是私事，不必多礼。亲家，您受苦了。”“ 田静啊，傅伦在山东口碑极佳，不论做官的、做生意的还是小百姓，都说他为官正派，只是严酷些。不过他干嘛要如此对我呢？我还是不明白。”“ 先别管明白不明白，你只告诉我，你同他有什么过节吗？时间紧迫，你先见紧要的说。”“ 我们个人之间一直友好，只是最近在百姓捐粮这件事上，我以为不妥，没有听他的。”“ 山东今年收成到底如何？”“ 各地封欠不一，德州却是大灾啊。全省算总账，应该也不算丰年呐。”“ 傅伦却向皇上奏报，山东大获丰收，百姓自愿向朝廷捐粮一成。”“ 我仍不相信巡抚大人有意欺君罔上，也许是轻信属下了。还有件事，就是救济钱粮发放之策，我同巡抚大人看法也不一样。” 我先明白个大概就行了。傅伦还在趵突泉等着我呢。 钦差大人审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出来呀？ 孔尚达似乎看出了什么，却不敢造次问。 要不要庸叔进去看看？ 大顺忙说：“ 外头有人守着，有事钦差大人会吩咐的。” 傅伦说话却是牛头不对马嘴。 那小妞长得倒不错。好，就让钦差大人慢慢审吧。来，大顺，咱俩喝酒。 傅伦其实海量，并没有喝醉，只是假装糊涂。他虽说并不知晓真儿的底细，但昨夜派去的杀手也没留下把柄。又过了会儿，有人过来同大顺耳语。大顺点点头说：“ 巡抚大人，钦差大人请您和孔先生进去。”“ 我请我？”“好，那我也去审审那个女子。” 傅伦满脸酒色，油汗直流，嘻嘻笑着。傅伦摇摇晃晃让孔尚达搀扶着往小屋走去。傅伦同孔尚达刚到门口，门就打开了。俩人刚进去，大顺马上关了门。陈廷敬同张谦、朱仁已在小屋。孔尚达早看出不妙了，傅伦却是醉眼朦胧，笑道：“ 钦差大人，你可自在啊！”啊！ 朱仁顿时懵了。嘴张的老大， 钦差！ 早有人冲上来，按倒朱仁和孔尚达。傅伦愣了半晌，忽然借酒发疯：“ 陈廷敬，你他娘的这是在老子的地盘上！ 巡抚大人，好酒量！ 陈廷敬，你想怎么样？你扳不倒我！ 巡抚大人，此话从何而来？我不是为了扳倒你而来的。 皇上是我娘养大的。”皇上小时候还管我叫我哥的。 孔尚达跪在地上着急，知道傅伦说的句句都是死罪，有心替他开脱，说：“ 巡抚大人，您喝多了，您就不要说醉话了啊。” 孔尚达，你倒是很清醒啊。 学生孔尚达，请钦差大人恕罪啊。 我哪里来了你这么个学生？ 学生曾应会试，可惜落了地。钦差大人正是那一科考官呐。 如此说，你还是个举人呐？一个读书人，又是孔圣之后，巡抚大人这里好多鬼主意都是你出的，真是辱没了孔圣人。 学生知罪。 孔尚达，证人证词都在这里，因为你的挑唆欺骗，又背着巡抚大人擅行其事，山东可是弄得民不聊生。你至少有七宗罪，休想赖在巡抚大人头上。一，欺君罔上，作假邀功；二，敲诈百姓，治民水火；三，倒卖义粮，贪赃自肥；四，私居命官，迫害循吏；五，勾结掠身，压榨乡民；六，弄虚作假，哄骗钦差；七，牧民无方，治理无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